以为宝啊，赶紧上传环保日记，把您的环保小妙招分享给更多人。 在哪儿传呢？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各种环保小知识小妙招这儿都有，还有更多环保活动等您参与。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北京故事广播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以史为镜，博古通今，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它是千古流传的后宫传说，从一名卑微的才人，到感业寺中的青灯黄卷，再到君临天下的一代女皇。她是雄才大略的君王，在位期间大兴科举，重挫门阀，扫灭边患，颇有贞观遗风。她也是让人不寒而栗的权谋高手，重用酷吏，株连无辜，玩弄朝政与股掌之间。千年岁月弹指过，如今只留无字碑。读史有学问，隆重推出《唐史并不如烟之武后当国》，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武则天。 回我们讲到，李贤被废黜太子之位后，被押往巴州继续关押。不久之后，李贤被武则天派出的密使勒令自杀。顺着李贤的话题，我们继续说一下李贤的后人。他的两代后人都是有故事的人。在李贤身后，他留下了三个儿子，活得最长的儿子叫李守礼。李守礼是一个神人，他是一个活天气预报，他说下雨准下雨，他说天晴天就会晴。久而久之，身边的兄弟都以为他有特异功能了，便报告给了当时的皇帝李隆基。李隆基一听也很好奇，便询问起来。李守礼回应说， 臣没有法术，只是因为那段不堪回首的经历。在祖母当权时，我因为父亲的缘故被关在宫廷的监狱里十几年，每年都会挨很多次打，因此背上伤痕累累，每次天快下雨的时候，背就会格外沉重，而每次天要放晴的时候，我的背就会格外轻松，因此我能够预知天气，但我靠的是我的背，而不是法术。李守礼说完，眼泪已经打湿了衣襟。同样从那个恐怖时代走过的李隆基也十分伤感。这时他们才发现，记忆深处的东西一生都会挥之不去。除了天气预报，李守礼的生活态度表明他是一个十足的神人。在别的人都忙于购置田地为子孙留产业的时候，李守礼却大肆消费，甚至贷款消费，外债经常高达数千贯。当别人对他进行规劝时， 他总是一言以蔽之。还有天子的兄弟无法安葬吗？ 言下之意，身后之事自有天子关照，不需要过分担心。在这种生活态度的支配之下，李守礼充分地享受了生活，在他名下的子女达到了60多个。然而儿子之中没有一个成器的，女儿之中守妇道的也寥寥无几。唯一安慰的是，一个女儿被李显认养，封为金城公主，出嫁吐蕃。即便如此，李守礼依然毫不担心。或许他便是以这种放浪形骸的方式表达自己内心的抗议，是为自己，也是为自己冤死的父亲。李守礼一直活到了70多岁，最后善终。在他死后，李隆基追赠他为太尉。天子之兄终究得到了天子的关照。在李守礼身后，他还差点被追赠为皇帝，追赠的机会来自他的儿子李成宏。唐代宗广德年间，吐蕃大举进攻长安，代宗皇帝匆忙撤离长安，长安落入吐蕃手中。吐蕃宰相马崇英在长安建立傀儡政权，选来选去选中了李守礼的儿子李成宏。李成宏由此糊里糊涂地当上了皇帝。如果吐蕃人能够长久留守，或许李成宏的政权也能有几分模样，那样或许就会追认祖父李贤，父亲李守礼为皇帝，也算替他们了一个心愿。吐蕃人在长安只待了10几天，中兴名将郭子仪就打了回来，这样李成宏的政权从糊里糊涂开始，在糊里糊涂中结束，又在糊里糊涂中搭上了他的一生。郭子仪将他送到代宗皇帝面前，皇帝没有怪罪，只是把他发配亳州，不久之后他就神秘死去。说到底，人家还是怪罪了。李贤的后人说完了，最后补充一下李贤身后的追赠情况。李显复位之后，追赠李贤为司徒，并迎回灵柩，陪葬于高宗李治的乾陵。李旦继位之后，追赠李贤为皇太子，谥曰章怀太子，这就是章怀太子的由来。 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听书常滋味，读史有学问。 李忠、李弘、李贤三个皇子都成为前太子，太子的接力棒交到了李显的手中。公元680年8月22日，李贤被废黜，仅隔一天，李显被立为太子。这是李治皇帝任内的第四任太子。李显被册立得如此迅速，可以反衬出武则天对李贤的反感与忌惮。武则天急于翻过李贤这一页，快速进入下一页。具有对比意义的是，李弘病逝之后，李贤得立太子，期间隔了整整一个月。而李贤被废黜之后，李显得立太子，前后只有一天之隔。而且在李显得立之后，居然马上更改年号，之前为调禄2年，之后为永隆元年。这个待遇李弘曾经享受过，现在李显又享受到了。李显心中不知作何感想， 在他前面已经倒掉了三位哥哥，除去早夭的二哥，剩下的皇子只有四人，李贤已经被废为庶人，除了他还有两个不受待见的同父异母哥哥，还有最小的弟弟李旦。屈指算来，八个皇子之中，除了死了的、废了的、不待见的，目前能享受阳光的只有李显和弟弟李旦，这一切都是母亲一手造成的。对于母亲，李显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早在五年前，他就见识了母亲的毒辣手腕，母亲居然亲手逼死了自己的王妃兼表姑赵氏。为什么说李显的王妃又是他的表姑呢？这得从赵氏的家庭出身说起。赵氏的父亲是左牵牛将军，后来娶了高祖李渊的女儿长乐公主，两个人生下一个孩子，便是嫁给李显的赵氏。从辈分上论，长乐公主和李世民是一辈儿的，赵氏跟李治是一辈儿的。赵氏没有嫁给李显之前，她管李治叫哥，嫁给李显之后，她的辈分降低了，她得管李治叫父亲。虽然辈分有些乱，不过李治对姑姑长乐公主还是关照有加，或许是辈分的缘故，或许是因为赵氏嫁给李显的亲上加亲。令李治没有想到的是，他对姑姑一家的恩宠却给儿媳赵氏带去了杀身之祸。武则天居然因此不喜欢赵氏，因而将赵氏逼上了绝路。公元675年4月7日，经过武则天的安排，赵氏被官员指控有罪，什么罪史无明载。被控有罪的赵氏被剥夺了王妃的身份，被押进内侍省，每天只给他提供生菜生肉，由其自己烹饪。武则天派人每天观察赵氏所在房屋的烟囱，没想到接连几天都没有炊烟，等人进去查看时，赵氏已经饿死很久了。为什么有菜有肉还会饿死呢？难道是因为赵氏不会烹饪？其实这都是武则天折磨人的手法。赵氏每天确实得到了生菜生肉，但是他不能烹饪，因为根本不会有柴火，这就根本不会有烹饪发生。所谓由其自己烹饪，这是史家的曲笔，背后隐藏的是武则天逼死儿媳的事实。逼死赵氏之后，武则天将赵氏的父亲贬为阔州刺史，同时则令赵氏的母亲长乐公主一同前往，永远不许进宫朝见。巧合的是，赵氏被逼死发生在公元675年4月7日之后的几天，而就在4月25日，当时的太子李弘在合璧宫去世。一个月之内，一个儿子，一个儿媳相继离奇离世，一切都是巧合吗？答案在茫茫天地间。李弘，你可知道答案？李贤，你知道吗？李显，你知道吗？还有你李旦，知道吗？忘了。还有你呢，李治，你知道吗？或许李治会说我不知道。于是我想起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鸵鸟的幸福就在于能把脑袋埋起来的那堆沙。 它是千古流传的后宫传说，从一名卑微的才人到感业寺中的青灯黄卷，再到君临天下的一代女皇。她是雄才大略的君王，在位期间大兴科举，重挫门阀，扫灭边患，颇有贞观遗风。她也是让人不寒而栗的权谋高手，重用酷吏，株连无辜，玩弄朝政与股掌之间。千年岁月弹指过，如今只留无字碑。读史有学问，隆重推出唐史并不如烟之武后当国，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武则天。 贞观十七年，当长孙无忌力挺李治升任太子的时候，他一定不会想到这个以仁孝著称的外甥会在日后辜负自己的良苦用心。如果能够看到未来，或许长孙无忌宁可转而拥立并非亲外甥的吴王李克，也不会拥立这个打断骨头连着筋的李治。退一步说，抛弃舅舅长孙无忌也是李治不得已的选择。在追求皇权一统的道路上，没有人可以例外，必要的时候可以良莠不分。都说虎父无犬子，其实这只是一句恭维人的话。虎父的名下经常有犬子出现，比如李世民这个虎父就有李治这样的犬子。如果李治能有乃父之风，能够继承李世民的统治能力，那么长孙无忌舅舅是不会被抛弃的，因为可以驾驭，就没有抛弃的必要。然而现实的问题是，李治与父亲李世民的能力相比相去甚远，父亲驾轻就熟的权力格局于他而言却有些力不从心。在李世民的治下，李唐王朝是一个资质优良的公司，李世民自己出任董事长，掌握大局，长孙无忌、房玄龄这些总经理和副总经理打理着日常事务，另外还有魏征这样的班子成员在那里指指点点。由于李世民有良好的大局观和卓越的领导能力，这些权力布局是非常科学的，既把李世民从日常事务中解脱出来，同时又让他牢牢抓住了国家大权。对于他而言，这是一个理想的配置，理想情况下可以传于后世。不过到了李治时代，李治对这个权力布局的掌控就有些吃力。舅舅长孙无忌掌控权柄20多年，朝中故旧门生遍布，曾经三省分立的体系已经逐渐演变成舅舅的一股独大，这让李治有些吃不消。要知道，在父亲李世民时代，尽管舅舅很红，但同时有房玄龄分权，还有魏征、马周、岑文本、高士廉这些人搭班子，这些人同样是皇帝面前的红人，而舅舅只能算比较红的一个。现在情况有些不一样了，尽管三省六部仍在，但舅舅长孙无忌这个总经理的权力已经扶摇直上，甚至直逼董事长的权力，这便让李治不可能不心中发慌。生舅二人从此就从当初的亲密无间转换成了潜在的矛盾对抗。李治与长孙无忌的矛盾说穿了又回到一个俗套，皇权与相权之争。古往今来，皇权大则相权小， 黄泉小则象泉大。像李世民那样能把黄泉与象泉的平衡维持到恰到好处的皇帝很少，多数皇帝要么过分集权，要么过分放权，理智徘徊在收与放的边缘。在这个时候，贤内助武则天恰到好处地出现了。武则天的出现让李治眼前一亮，同时也让他在内心问了自己一个问题，究竟是舅舅亲还是老婆亲？如果是你，你会做什么选择呢？多数人和李治一样，坚决地站在老婆这一边。一场以立后为名的皇权与相权的大战就此开始。拥立武则天为皇后，这只是形式，背后的实质是压缩相权，打压宰相权力，从而改变贞观以来的权力布局。李治与武则天的联手，就是将李唐王朝的权力格局改变，将原来皇帝与宰相们的联合管理演变成皇帝与皇后的联手执政。说白了，他们的理想是将李唐王朝改造成一个夫妻殿，因为在李治心里，武则天要比长孙无忌更信得过。经过几番上下其手，李治达到了目的。显庆年间开始，李唐王朝逐渐演变成了他与武则天的夫妻殿了。李治的做法跟很多家族企业很相像，创业初期这些家族企业尚能与一些外姓人同甘共苦，共同创业，一旦创业有所成就，外姓人就会被踢出局，然后企业慢慢地演变成夫妻店、父子店、祖孙店。夫妻店，有多少人能跳出这个圈呢？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匿的学问。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显庆五年，李治32岁，他患上了一种怪病，昏眩头痛，视力衰退，而他这个不争气的身体也为李唐王朝埋下了不可救药的心腹大患。这个心腹大患是什么呢？明天的读史有学问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屈昌春所著的《唐史并不如烟之武后当国》，本书已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演播小燕，制作人张雅娇。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曲折遭际阅尽世间沧桑。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长书天地。 我是从事京剧叶派小生艺术的演员叶绍兰。 出生于梨园世家的叶绍兰如今年事已高，然而从他的眉眼间的神采、欢亮有力的嗓音和非凡的气度中，仍能很直接感受到那根植于他骨子里的小生角色。